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4月11号，星期二，农历3月15，北京晴见多云，22度到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吴廷觉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动中缅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习近平会见挪威首相索尔贝格， 国际社会积极评价中美元首会晤。 李克强分别会见缅甸总统吴廷觉和美国客人。 刘云山在全国宣传部长座谈会上强调，扎实做好迎接党的19大宣传工作，更好凝聚团结奋进的强大正能量。 国务院部署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建设。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制造业增长最为强劲，凸显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驱动力向寻求战略性资产转变。 长江防总指挥长会议指出，流域内今年旱涝并存可能性大。 美国防长说，轰炸使叙利亚军方20%的现役飞机受损或被炸毁。 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记者马闯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京同缅甸总统吴廷觉举行了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坚持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优良传统，坚持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方针，推动中缅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习近平指出，中缅山水相连，胞波情谊深厚，建交67年来，两国关系在和平共处5项原则基础上得到长足发展，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中方高度重视发展同缅甸关系，愿同缅方一道努力，坚持从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出发，牢牢把握中缅关系正确方向，提升全面战略合作水平，永远做好邻居、好朋友、好胞波、好伙伴。习近平强调，中缅双方要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重大问题上相互支持。双方要深化务实合作，中方赞赏缅方积极支持和参与一带一路倡议，愿同缅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统筹推进贸易、投资、基础设施建设、能源、农业、水利、电力、金融、边境经济合作区等领域合作，推动皎漂经济特区等双方重点合作及有关互联互通项目早日实施，推动中缅合作今后多项教育、农村发展等缅民生领域倾斜。双方要丰富两国人文合作内涵，加强文化、教育、青年、卫生、旅游、媒体、宗教等人文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双方要在联合国、东亚合作、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等多边场合加强协调。中方尊重缅甸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缅方推进国内和平进程发挥建设性作用，与缅方共同维护中缅边境地区安全稳定。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两国经济、技术、医疗、体育、交通、林业、文物等领域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双方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共和国联合新闻公报。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吴廷觉举行欢迎仪式。 央广记者马闯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京会见了挪威首相索尔贝格。习近平指出，挪威是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西方国家之一，也是最早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欧洲国家之一。中挪建交63年来，友好和合作一直是两国关系主流。我赞赏首相女士和挪威政府为中挪关系实现正常化做出的积极努力。习近平强调，我们应该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把握好中挪关系发展方向，推动中挪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双方要增进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为双边关系发展做好前瞻性、战略性规划，密切各层级人员交流，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保持协调。双方要深化互利合作，利用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基础深厚的条件，重点推进双方优势领域合作。挪威积极响应中方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创始成员国，双方可以在一带一路框架内开展合作， 共同促进欧亚大陆互联互通和共同发展。中方愿同挪方深化在北极科研、资源开发、地区环境保护等领域合作，维护并促进北极地区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希望挪方为推动中国北欧合作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双方要丰富人文交流，中国将举办2022年冬奥会，愿同挪方加强在冬季运动领域交流，分享冬季运动赛事举办经验。两国主管部门应为两国民众赴对方国家旅游创造更加便利的条件。两国领导人还就国际形势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看法。 央广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埃及总统塞西致慰问电，就9号埃及坦塔市和亚历山大市科普特教堂先后发生恐怖爆炸袭击，向无辜遇难者表示沉痛哀悼，向塞西总统、遇难者家属和受伤人员致以诚挚的慰问。习近平在慰问电中指出，中方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对这次野蛮袭击事件予以强烈谴责。中国人民坚定同埃及人民站在一起，坚决支持埃方维护国家安全稳定、打击恐怖主义的努力。当天，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向埃及总理伊斯梅尔致了慰问电，对9号埃及坦塔市和亚历山大市科普特教堂先后发生恐怖爆炸袭击表示强烈谴责，向伊斯梅尔总理、遇难者家属和受伤人员致以诚挚的慰问。 4月6号到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举行会晤，国际舆论积极评价此次会晤。央广记者韩萌报道。 无论在美国还是中国，把客人邀请到家中都是对客人的一种尊重。此次邀请习近平主席到达美国总统特朗普私人拥有的海湖庄园，无疑释放出了友好信号。美国新政府就职以来的中美两国元首的首次面对面交流，更是受到了美国各大媒体的广泛关注。华尔街多媒体记者王蒙宇梳理了部分美国媒体对此次习特会的相关报道。 美联社全程跟踪报道习近平主席在美国的活动，认为中美两国元首第一次会晤日程紧凑，富有成果，两人建立了愉快的个人关系。对于会晤成果，美国国会山报8日引用白宫发言人斯派瑟发表的声明称，美中两国元首进行了积极和富有成果的会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评论认为，虽然美中两国历史、民族特性和外交政策有所不同，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的会晤会使得美中关系这对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更加稳定。 再把目光投向欧洲，据中国之声英国观察员侯颖介绍，英国媒体从4月5号就开始进行前期的报道了，并特别强调习特会对全世界形势的巨大影响。 在当地时间6号下午3点左右， BBC News、卫报和英国电讯报陆续在网站头版重要位置登出了习近平抵达美国的消息。英国电讯报更是开启了图文直播的模式，随时跟进习特会的最新进展。 中国之声俄罗斯观察员张顺恒说，俄罗斯的各大媒体对于这次习近平主席应邀访问美国给予了高度关注，对于习特会的细节报道也引发了国内反响。 俄罗斯第五电视台指出，从沟通结果来看，此次访问是非常成功的。俄罗斯塔斯社等众多媒体还对通过演唱中文歌曲热情欢迎习主席的细节进行了多次报道，一时间更进一步催热了俄罗斯儿童学中文的热情。 除此之外，阿根廷号角报指出，中美两国的关系发展注定是不平凡的，因此元首会晤对于两国关系未来走向至关重要。瑞士新苏黎世报网站8号在头条位置刊登了有关中美元首会晤的报道，认为中美会晤成果重要且丰硕，这对中美两国有利，也对世界有利。 央广记者冯月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天在京分别会见了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吴廷觉和美国新一届国会成立后首个访华的联邦参众议员代表团。在会见吴廷觉时，李克强指出，中缅经济互补性强，合作前景广阔，中方愿同缅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利益契合点，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在中国东盟、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等框架和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区域合作与发展。李克强强调，缅北地区和平稳定直接关系中国西南方向的安全， 中方不希望两国边境和地区和平安宁大局受到干扰，支持缅方实现国内和平与和解的努力，愿继续为缅国内和平进程发挥建设性作用。在会见美国新一届国会成立后首个访华的联邦参众议员代表团时，李克强表示，中美建交38年来，双边关系虽历经风雨，但总体不断向前，取得历史性发展。李克强回答了美方议员提出的问题，他指出，中美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经济利益高度融合，完全可以通过深化合作实现互利双赢。中方愿同美方扎实推进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取得务实进展，扩大贸易往来、双向投资和地方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处理分歧和摩擦，实现两国经贸关系更加平衡发展。中美分别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双边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协调合作不断加强，不仅符合两国自身利益，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 央广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昨天在京分别会见了缅甸总统吴廷觉、美国联邦参议员戴恩斯率领的美国国会议员代表团。在会见吴廷觉时，张德江说，中国全国人大高度重视加强同缅甸联邦议会的友好关系，愿在现有基础上加强友好往来，巩固政治互信，促进务实合作，夯实民意基础，为中缅永做好邻居、好朋友、好胞伯、好伙伴做出积极贡献。在会见美国客人时，张德江说，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按照两国元首会晤的精神和共识，在互利互惠基础上拓展合作，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处理敏感问题，推动中美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加强与美国国会的友好交往，加深相互理解，增进政治互信，用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大局。 央广记者焦莹报道。全国宣传部长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畅想主旋律，汇聚正能量，扎实做好迎接党的19大宣传工作。刘云山说，迎接党的19大胜利召开，重要的是做好稳预期、稳思想、稳人心的工作，要坚持团结稳定鼓劲儿，做大做强正面宣传，壮大主流思想舆论，要加强对热点问题舆论引导，坚持主动引导、精准引导、有效引导，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合理引导社会预期，更好解疑释惑，增进共识，凝聚力量。刘云山指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要把阵地建设和管理摆在重要位置，要坚持主管主办和属地管理原则，深入开展专项治理工作，确保宣传文化领域各方面工作始终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确保各类宣传文化阵地更好传播党的主张，反映人民心声。要着力建设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加强网上舆论引导，依法加强网络空间治理，推动网络环境进一步清朗起来。刘云山强调，宣传思想战线要带头加强理论武装，增强党的意识，增强担当精神，提升做好宣传思想工作的能力。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央广消息，经李克强总理签批，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建立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的指导意见。意见提出，建立两区是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重要举措，要坚持底线思维、科学划定、统筹兼顾、持续发展、政策引导、农民参与、完善机制、监管并重的基本原则，力争用3年时间完成约10.58亿亩两区地块的划定任务，力争用5年时间基本完成两区建设任务，形成布局合理、数量充足、设施完善、产能提升、 管户到位、生产现代化的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成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稳定重要农产品自给水平的基本支撑。 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位置在哪儿？都包括哪些粮食和农产品呢？ 指导意见中提出的粮食生产功能区是指在全国范围划定9亿亩粮食生产功能区，其中6亿亩用于水稻、小麦生产。具体而言，以东北平原、长江流域、东南沿海优势区为重点，划定水稻生产功能区3.4亿亩；以黄淮海地区、长江中下游、西北及西南优势区为重点，划定小麦生产功能区3.2亿亩；以松嫩平原、三江平原、辽河平原、黄淮海地区以及汾河、渭河流域等优势区为重点，划定玉米生产功能区4.5亿亩。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是指划定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2.38亿亩，其中以东北地区为重点，黄淮海地区为补充，划定大豆生产保护区1亿亩；以新疆为重点，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主产区为补充，划定棉花生产保护区3500万亩；以长江流域为重点，划定油菜籽生产保护区7000万亩；以广西、云南为重点，划定糖料蔗生产保护区1500万亩；以海南、云南、广东为重点，划定天然橡胶生产保护区1800万亩。 对外投资与风险蓝皮书昨天发布，蓝皮书指出，近两年来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制造业增长最为强劲。央广记者潘毅报道。 2016年上半年，中国企业制造业海外并购共计77.27亿美元，成为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第一大行业。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投资室主任张明： 随着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和这个国际竞争的日益激烈呢，那么中国企业需要从低附加值的经营活动向着高附加值的经营活动的转移。中国企业呢，目前啊有很强的动机，就是通过跨国并购尽快的实现核心技术、研发设施、人力资本、品牌、消费者基础、市场渠道、管理技能这些战略性资产的积累。 蓝皮书同时指出，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首次超过外商来华投资100.7亿美元，第一次实现资本账户直接投资向下资本净输出，标志着中国正由外资吸收大国向着对外投资大国迈进，更加深入地参与到全球经济发展中。张明隶属近两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生的多起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 那么在2015年呢，中国首次超越日本啊、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对外直接投资国。但是在此同时呢，这个民族宗教因素、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与失衡，这三个深层次的问题呢相互交织，主导了全球的国家投资风险的变化趋势和分布格局。这也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呢形成了比较大的挑战。啊，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呢，除了关注相应的机会和收益之外呢，也需要更加关注国家风险的评估和防范。 银监会昨天印发关于银行业风险防控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当前银行业风险防控的10大重点领域，提出要重点关注逾期90天以上贷款与不良贷款比例超过100%，关注类贷款占比较高或增长较快、类信贷及表外资产增长过快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在严守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的同时，进一步提升风险管理水平。央广记者张明浩报道。 指导意见明确了银行业风险防控的重点领域，既包括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房地产领域风险、地方政府债务违约风险等传统领域风险，又包括债券波动风险、交叉金融产品风险、互联网金融风险、外部冲击风险等非传统领域风险，基本涵盖了银行业风险的主要类别。此外，指导意见要求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切实履行风险防控主体责任，实行一把手负责制，制定可行性针对性强的实施方案，严格自查整改。经济学家刘胜军指出，银监会本次发布的指导意见不仅为2017年银行业防范风险提供了指导性思路，还为一行三会协调监管机制、加强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做出了有力探索。 中国的金融业最近几年有很大的变化，金融混业这样一个趋势的一个加剧，中国的金融监管体制要靠我们去加快推进现行的一行三会这样一个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更加注重的应该是我们通过修改相关的法律，推动我们过去的这种机构监管和分业监管逐步的向功能监管去过渡，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长江房总昨天召开指挥长会议，流域内近年旱涝并存可能性大，长江防总及流域内各省市正积极部署相关应对工作，夯实防汛抗旱基础。央广记者林书，湖北台记者何斌报道。 4月9日晚，由于强降雨，湖北省鹤峰县境内不少路段出现山体滑坡险情，十余处公路不同程度塌方。在湖北省道南鹤县滑坡险情严重的路段，大量山石滑落到马路中间，公路旁的防护栏、电线杆均有不同程度损坏。鹤峰县燕子镇国土资源所所长马江平表示，若持续降雨，将有可能引发超3万立方米的大型山体滑坡。 泥洪的宽度大约在70到80公分，下降呢，大约也在70公分左右。整个的泥洪的长度应该在5-6十米。 截至记者发稿时，当地降雨仍在继续。襄阳市古城区山体滑坡导致车辆通行受阻，咸宁市线路跳闸，20000余用户供电受到影响。武汉市部分路段出现自水，目前险情均已基本排除。昨天下午，长江防总指挥长会议召开，会议指出，今年长江区域性暴雨洪水和干旱可能重于常年。长江流域气象中心主任崔蒋学： 2017年的主汛期，长江流域下游降水偏多，降水偏多30%，流域旱涝并存，区域性暴雨洪水和干旱重于常年，长江中流南部及下游可能有洪涝灾害发生，重点防范暴雨、强对流等极端天气及其造成的对涝、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影响。 纪念建军90周年特别报道，强军兴军新征程。 西部战区某机步旅组建6年来，跨越换装3代装备，承担着从机械化向信息化转型建设的使命。信息化陆军是什么样的？今天的陆军官兵怎样完成信息化建设任务？央广记者陈欣来到这支部队探寻答案，请听特写来自转型先锋的强军答卷。 装定目标按照 实战攻防演练中，这个旅的一个合成营抗击蓝军，一个装甲旅，三战三捷，他们是如何以少胜多？ 我们有我们的流程。我认为 营长杨永刚眼神里透着兴奋，帐篷外新型作战指挥车、主战坦克、无人侦察机等给合成营插上了信息化的翅膀，多个兵种转指成拳，形成了1+1=2的合力。 有侦察要素，有火力要素，有地面突击要素，还有保障要素，相互之间形成中联络和沟通。 侦察情报群利用指挥信息系统。 演练现场，记者感受到了什么叫做信息化体系作战，一人一车一机发现敌情，全营同步感知。 每一个纵段，是每一个单兵，它都是一个感知器。这样的话，就整个战场，人人都是参与者，都是战斗员，同时也是这个情报收集员，形成一种大网。 繁杂的人工指挥方式也被信息系统替代。旅参谋长侯小龙说：“手上的活少了，脑袋里的东西得多起来。 腾出来的精力或者时间，参谋去干啥？这些科长去干啥？指挥员，你空闲下，你以为你就闲了吗？”我一思考以后，我发现以前的问题研究的是如此的肤浅。 指挥方面 主要是战术和谋略方面，不同的嫁接、不同的组合，其实就是一种创新。 新的武器装备、新的战法训法、新的强军观念，助推的这支新型机步旅实现了所有新装备的全系统互联互通，由机械化向信息化大步跨越发展。 详细报道请听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 新闻动车组，贵州盘县境内在建大桥梁片断裂导致的沪昆高速双向中段道路现已疏通，衡水中学浙江开分号，浙江教育厅启动调查，洛阳牡丹文化节盛装开幕，智慧城市让游客开心顺心，请听报道。 昨天上午9时许，贵州省盘县红果经济开发区境内发生跨沪昆高速公路在建大桥梁片断裂时塌方，沪昆部分路段暂时双向交通中断。贵州盘县县委宣传部部长徐震： 它就是一个梁片， 两天那钢绳断了，那么两天掉下来。 此次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盘蟹现场抢险指挥部一边进行车辆分流，一边调用工程起重车到现场，通过切割桥底起吊垮塌的梁片。事故发生8小时后，道路已全部疏通。贵州省专家组正在盘蟹开展事故原因调查。央广记者孟海贵州报道。 近日，衡水第一中学平湖学校正式揭牌，这标志着有超级中学之称的衡水中学走出河北，正式进驻浙江。该校随即宣布对考取清华北大的学生每人一次性奖励50万元，还要求首批录取新生4月15号报到，这比浙江中考时间提前了整整2个月。目前浙江省教育厅已责令平湖当地教育主管部门对衡水第一中学平湖学校涉嫌违规招生进行调查，该校也已经取消4月15号报到的通知。浙江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方洪峰： 他这个应试教育的典型嘛，跟我们浙江的教育理念不符合嘛。 央广记者吴哲华、陈玉燕、李佳，浙江报道。 一年一度的洛阳牡丹又进入了最佳观赏期，今年各大牡丹观赏园少了一分拥挤。 打开之后，全价票和半价票需要您自行选择。 哦，我明白。 游客郭女士正在通过手机互联网加购票进入景区， 不用再到门口再去排队购票，节省了时间。 景区门口没有了以往的拥堵，部分牡丹花也贴上了2维码，手机扫码可以了解到每株花的历史渊源。不仅旅游景区连通了互联网，许多旅游商品也纷纷上网，旅游变得更加顺畅。游客刘先生： 买门票啊，听讲解啊，都可以通过手机网络来完成，在洛阳旅游和互联网结合的还真的挺特别好，很多新的体验和乐趣。 央广记者任磊平，河南洛阳报道。 北京市昨天召开领导干部会议，提出建设雄安新区是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重点的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有序开展，重点打造北京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载地，将与北京城市副中心一道形成北京发展新的两翼。北京市要努力以实际行动支持雄安新区建设。 在先后完成超大断面曲线管、木顶管施工、超长距离水平环向冻结后，历时近5年施工建设的港珠澳大桥珠海连接线拱北隧道工程昨天顺利实现隧道全线贯通，标志着港珠澳大桥珠海连接线关键核心技术取得重大突破。 中国卫星海上测控部所属的远望7号测量船昨天驶离长江母港，赴太平洋预定海域执行天舟1号海上测控任务。这是远望7号船首次单船执行载人航天海上测控任务。 连日来，西藏阿里地区国道219线普降大雪，导致部分打板路段受阻，车辆人员被困。担负新藏公路养护保通任务的武警交通4支队第一时间展开救援。目前当地雪阻路段已基本清理完毕，被困群众得到妥善安置。 南宁市公安局昨晚发布消息称，10号晚上9时许，在南宁绕城高速高岭服务区往玉洞方向1.2公里左右，3辆大货车和1辆小车相撞，目前事故造成10人死亡，1人受伤，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治疗。南宁市已成立事故调查组，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昨天说，评估结果显示，美军6号对叙利亚一军用机场的轰炸，使叙利亚军方20%的现役飞机受损或被炸毁。此外，该军用机场用于储存燃料和弹药的场所和防空能力也同时受损。 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足协昨天宣布，将联合申办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这是历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联合申办，如果成功，将自1994年以来再次将世界杯带回北美洲大陆。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樊永信、刘倩如、文琪，主播郑兰、卫东。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诚信、尊重、创新、奋斗，徐工集团以勇气坚韧铸造世界级品牌，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兄弟姐妹们，坚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新爱心买福彩，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马上搬新家就用蓝舍硅藻泥。